朝鲜人民军板门店代表部5月3号发表了备忘录，美国不能摆脱出其在朝鲜半岛上造成最严重的战争局面的责任。备忘录指出，朝鲜半岛局势正在处于不能收拾的最极端的状态。根据旨在抢夺我国领土、颠覆我国制度的冒险的战争脚本，全部投入庞大的核战争装备和兵员，在天空、地面、海上立体地举行实战性联合军事演习，而且为了发动北京战争，就在军事分界线重开对北心理战，在朝鲜西海热点水域陆股的侵犯领海，其行为已超过了危险水位。在全世界都要求和平与安全的时候，朝鲜半岛上就有这严重的战争局面出现，这彻头彻尾是强盗美国人为造成的。美国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还以未曾有过的军事施压攻势，严重蹂躏国家和民族的和平与安全。备忘录揭露了其穷凶极恶的对朝战争预谋活动的犯罪性质后指出，我国军队和人民将一如既往用歼灭的先进枪杆子严厉惩治不共戴天的仇敌美帝国主义者。